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68集，至尊之风。陆天寒见众人都不回答，转脸问赵普：“ 人呢？”“ 问我？”“ 他没来这里。”“那他偷那些东西干嘛？” 陆天寒皱着眉，似乎有些不解。阴侯和天尊还有无沙大师显然已经知道了陆天寒所指的疯子是谁了。“ 他在你大门口写了几个什么字？” 陆天寒脸色一寒，不想说话。一旁陆灵儿端着碗汤扑哧一声：“ 大门口写了四个字，来抓我呀。”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这是找抽的节奏。“ 外公，丢了什么很值钱的东西啊？”“ 不是值不值钱的问题。” 陆天寒皱眉，似乎又有些顾忌。“ 总之，传家之宝。”“ 家里有什么传家宝啊？”“ 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别管了，最近没奇怪的人找你，或者给你奇怪的东西吧。” 白玉堂在想要怎么说，倒是没什么奇怪的人找他，可是他的确得到了很奇怪的东西。展昭和陆灵儿劝陆天寒消消气，坐下吃了饭再说。阴侯轻轻按着嘴，低声问天尊：“ 你猜玉堂的鳞片是谁放在门口的？”“ 还用猜吗？”“ 哎，是不是找个婉转点的方法告诉他玉堂已经拿到东西了，不然一下子说会不会气死了？” 三个老头正商量，这时走在后边买水果的林业火提着萧梁走了上来。就见小梁子跑到桌边坐好，扬起脸脆生生的嗓子问白玉堂：“ 白大哥，你家叫人吃饭吧。” 小梁子话刚出口，端着汤碗刚喝了一口的陆天寒扑一声，随后抬头睁大了双眼看着天尊他们三个。三个老头默契地扬起脸望天，表示不关他们事儿。再看陆天寒，手中的汤碗已经彻底冻住了，就听他咬牙切齿说出三个字儿：“ 要长天。” 哼！ 陆天寒话音刚落，忽然一阵闷闷的笑声传来，这笑声就在身边。众人一低头，就见陆灵儿的身边不知何时坐了个人，一手拿着个酒杯，咬着牙忍笑，肩膀抖啊抖。赵普一见他就一蹦：“ 老头子！” 阴侯和天尊按住要抱走的陆天寒劝他：“ 算了，他又不是第一遭招惹你。” 众人左看看右看看，不明白情况。陆灵儿则是笑眯眯给身边人斟酒，一口一个干爹，叫得可亲。妖尊魔峰，二僧二邪，三癫四圣，五病六经，七绝八怪，九门十高手。对于练武之人，以上这一排字儿就代表武林传奇，而妖尊魔峰这四人更是封顶的存在，无人能及。妖王已经过世多年，他的故事早已失落在岁月里，没有人记得。传说中的妖王是一尊全知全能的神像，是陨落的星辰。而分别代表着尊与魔的天尊和阴侯是当今武林的两座巅峰。正邪两方各种门派每年祭祖的时候，除了要拜祖师爷之外，大多还要供奉天尊和阴侯的画像。虽然画得一点都不像，但这是对武学的向往，单纯的想要接近极限。然而妖尊魔峰之中最少被人提起，最神秘也最不为人知的是风。风究竟是谁？这个难题困扰了江湖人很多很多年。有些人一直将三癫里边的某一位误认为是风，可事实上这位风有一个谁都没听过的名字，妖长天。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当今世上不超过五个人，现在的太白居里就有三个。众人望向这位与天尊阴侯齐名的人，也就是传说中赵普的师父，知道冰虚所在，拥有至刚至猛内力的传奇人物。从地位和名声上评断， 此人必然也是过百的年纪，和天尊与阴侯一样，他也拥有着不老的容颜。一眼望过去就三十来岁的样子，黑发大概到肩膀的长度，头发基本都是朝后梳，有一缕落下来遮住左半边脸的一部分，发尾微微有些弯曲，一看就是不打理的。皮肤苍白，带点青灰的病态感，双眼眼眶也有些病态的红，双眼的眼瞳是接近透明的淡灰色，诡异到无法直视。面孔瘦削，那强眼的颧骨更是刀削的一样，嘴唇几乎看不出一丝血色，和肤色一样的苍白。虽然坐着，但能看出他身材高大瘦削，穿一身墨蓝色的长袍，衣服料子很特别，不像是中原产的。众人都有些怀疑他是本来就那么白，还是脸上刷了白灰。公孙皱着眉头端详那人面色，内心做着挣扎，他好想把脉。而这人最大的特点在他的眉间，只见他双眉之间有一道很深很深的凹痕，看着像是有一条裂缝，让人觉得这条缝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睁开，有第三只眼睛在里边。眉间有皱纹的人应该是很喜欢皱眉头吧。仔细看过了此人的五官之后，一种诡异的病态和疯癫感袭来，然而此人长得非但不难看，还挺顺眼，另外有一点点眼熟，在哪儿见过呢？最觉得此人眼熟的大概就是白玉堂了，因为这个人的眼睛特别像一个人，排除诡异的瞳色不说，那双双眼皮特别深的眼睛和他娘陆雪儿太像了。 巧合吗？你师父的话要不要介绍一下？ 公孙好奇地看赵普，赵普嘴角直抽，虽然是他师父，但是他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，以前他都是直接管他叫疯老头或者老头子什么的。姚长天抬眼看了看众人，最后视线落到白玉堂身上，笑了一声。 啊，你比你娘长得像你外婆。 一句话出口，众人就见陆天寒看了姚长天一眼，眼中的杀气和寒意惊到了白玉堂等人。乌沙大师赶忙将陆天寒拉回去。 哎，算了算了。 你认识我外婆？ 白玉堂有些好奇。姚长天突然笑了，别看他嘴没颜色，但是嘴还不小，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，神经兮兮的。姚长天摸着下巴，寻思着看陆天寒。 哎，说起来，他该叫我什么来着？太舅公？ 白玉堂一愣，展昭算了算辈分，愣了。 难道说他是玉堂外婆的兄弟？ 白玉堂的外婆很早以前就过世了，白玉堂根本没见过他外婆，连他娘都没怎么提起过，偶尔问起也就说是病死的，还说是个大美人什么的，就不多说了。他外公一天到晚躲在极寒的冰原岛上，平时也不怎么到处走动，很少说以前的事儿。白玉堂没想到和赵普的师父还是亲戚，只是他身边的人怎么从来没提起过他。 鳞片好用啊。 姚长天笑呵呵问了一句，白玉堂点了点头，陆天寒却突然站了起来，下楼了。 外公。 白玉堂见陆天寒心情不好就想追上去，但是五杀大师对他摆了摆手。白玉堂不放心，展昭轻轻拍了拍他肩膀，示意他别急。 唉。 姚长天拿着酒杯叹了口气，摇摇头也站了起来。边拍了拍自己的左边胸口，边自言自语，好像在跟谁说话。 别吵了别吵了，帮你去追回来还不行啊，烦死了。 姚长天边说边背着手溜达走了，在经过赵普身后时瞧了瞧他。 我一会儿找你去，给我安排个住处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老头一闪身没影了，众人面面相觑，白玉堂一肚子疑惑。 姑姑，你干爹和你爹有过节吗？ 过什么节？端午吗？ 展昭无奈看白玉堂。 白玉堂知道想跟陆林儿打听什么事儿，估计有困难，就让他继续吃，转而问天尊和阴侯， 他俩有仇怨吗？我从没听说过有妖长天这么个亲戚，我外婆好像也不信妖，据我所知他姓风。 风？他眉头中间那个会不会是刀疤呀？ 展昭也似乎听出了什么问题，摸了摸下巴。说到这里，众人倒抽一口凉气，看着阴侯和天尊，无沙大师继续念了声阿弥陀佛。这里似乎所有人都明白了，唯独公孙和小四子完全听不懂。小四子是不怎么在意的样子，自顾自吃饭，公孙则是左右看，希望谁给他点提示。小梁子是个毛躁性格，拽着赵普就问， 什么人呢？什么姓风呢？ 难怪他还会教我一些兵法。 南宫季也表示完全听不懂，让众人给详细解释一下。阴侯和天尊又将这解释的繁重任务交给了无沙大师，让他慢慢说。 哎呀，你们没听过妖长天里边那会儿，西南有个白鬼王风三木风长天，听过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